第14集。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了，但是要怎么告诉他？是直接说明白，还是一点点冷处理？门口传来一阵痛苦呻吟，打断了他的思考。 医生，医生，我们是下一个吧？我们9号。 一个年轻人扶着一个中年男人进来了。赵斌对了他的名字，确认是顺序上的下一个病人。 医生，我们老爹他昨天晚上就一直肚子疼。我看他真的疼得恼火了，就赶紧带他来看了。您看看他是哪儿出了问题，快帮他止疼啊，这看着也太难受了，路都走不了了。 儿子一连串的说着，焦急的不给赵斌问话的时间。 好好，我们马上检查一下，来这边躺着，我来摸一摸肚子。 赵斌赶紧开口稳住家属的情绪，语气温和，眼里带着安抚的神色，扶着中年男子躺到检查床上，一边把衣服拉起来，裤子退下去，暴露出整个腹部，一边发问。 肚子疼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 昨天晚上，3点刚过，我们听他在客厅里哼哼，说疼醒了。 儿子紧张地回答赵斌。 那昨天晚上晚饭吃的什么？有没有吃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？喝酒啊，吃的太油腻啊？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。 年轻人使劲摆手摇头。 我们自家吃的，一人一碗面，就清汤煮的面，油汤都没有。我们4个人一起吃的饭都没事儿，就他一个人昨天晚上3点过后开始喊肚子疼。 大哥，你自己来说，哪个位置疼？ 赵斌把衣服都拉开了，看了腹部没有特殊的，让病人先指。 上面这一片都疼，哎呀， 中年人长叹着气，难受的在肚子上画圈。 胀得很呐、疼啊，哎呦，赶紧给我弄点止疼的，疼得受不了了。 好，大哥你不要急啊，我们检查清楚，问清楚才好治病。 赵斌先拿了听诊器，在腹部听了一会儿，确认肠鸣音正常了，继续问病人。 肚子疼有没有拉肚子？大便正常不正常？ 没拉肚子。 儿子接过话来， 我们就是跟他说拉一趟肚子可能就好了，让他去厕所蹲一会儿，晚上没解出来，早上他平时就解手的时候他还正常解了大便。 呕吐呢？吐没有？ 赵斌继续问。儿子点点头。 吐了吐了吐了，昨天3点一过他就吐了好几次，昨天晚上就吃的那点面条全吐出来了，都还没消化呢，都是一根一根的。 除了昨天的东西，吐的东西里面有没有血？有没有什么颜色很深的东西，像是咖啡渣一样的东西？ 赵斌补充道。 没注意，应该是没有。 儿子想想昨天看的那些呕吐物，脸上露出点不舒服的表情。 后面再没有吃什么东西了吗？ 赵斌又发问，帮他岔开话题。患者的儿子点点头。 除了吃了点药，其他的没有了。他就一个劲儿的喊胀啊，根本吃不下东西，吃了药都吐了。 吃了什么药？ 奥美拉唑。他以前有胃病，我们先前是想他是不是胃病肚子疼，就给他吃了奥美拉唑，吃了也没用，还吐了。 好。 赵斌点了点头，心里已经有了计较。 大哥，我们来按一下肚子，哪里按疼了你说。 赵斌一边说着，一边轻压着腹部，先触诊了一圈，然后手上力度加重，一边按压腹部，一边看着病人的表情。上腹部是有明显压痛，但是腱下位的位置和胆囊区的墨菲征是阴性的。他帮着年轻人把病人扶起来，继续问病。 除了胃病，以前还有什么其他病吗？有高血压、糖尿病、高血脂、冠心病吗？ 儿子和病人都不停摇头。 这些都没有。 赵斌动手在电脑上下医嘱。 我们马上查血，查腹部彩超，搞清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腹痛。 儿子有些不高兴了。 我们来了这么久了，你问也问了，查也查了，怎么还没搞清楚啊？搞没搞清楚，你总得先给病人止疼吧，病人这么难受了还要跑来跑去的。 我给你安排留观，我不是不给病人止痛，但是原因清楚以前是绝对不可以随便用药的，知道吗？你痛是止住了，万一到时候你病情变化都没感觉，更严重的事情就发生了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我们有实际上是阑尾炎的病人，止痛以后感觉很好， 最后穿孔了。你听我的安排，待会儿护士那边给你安排一个留观床位，我们护士给你抽血稽查，护工呢用轮椅把大哥送到彩超室检查，不出意外一两个小时我们就能够知道腹痛的原因了，这样安排好不好？ 年轻人勉强接受了，照着赵斌的安排扶着自己父亲出去了。一个小时左右，病人的彩超先回来了，提示胆总管结石，胆囊有炎症，胆囊壁有突起，建议进一步检查。两个小时左右，查血结果回来，淀粉酶和脂肪酶都明显升高了，赵斌可以给出腹痛的明确诊断了，急性胰腺炎。但是胰腺炎的原因可能有点麻烦了。病人在急诊观察室按照胰腺炎治疗了，赵斌跟病人谈话以后又安排了全腹的增强 CT 检查。第二天 CT 结果回来，他请了肝胆外科的老总会诊， 报告报的胆囊占位有增强。 赵斌给他拿片子， 你看看呢，昨天说彩超报的建议进一步检查，今天 CT 出来，我只跟家属交代了一下，可能家属说先不跟病人本人交代， 不交代下一步检查又怎么办？ 肝胆外科的住院总拿着片子仔细看， 像，确实像，但是得切出来看呢，胆囊的恶性肿瘤的话预后很不好。 我叫家属过来一起说说，总归是必须手术治疗，一起把手术谈话也谈了吧。 来吧，谈吧。 肝胆外老总一边说着一边先坐下来开始写会诊记录。跟病人家属谈完了，谈话的结果是所有人统一口径隐瞒真实病情，告诉病人下一步转外科治疗，目的是做胆结石胆囊切除手术。家属表示会极力劝病人接受手术治疗。离开后，两个人坐一起又感叹了一阵。 你们那边胆囊肿瘤现在多吗？ 这几年确实比以前见得多了。 住院总说着叹了口气。 其实我有时候想啊，肿瘤这个真的需要隐瞒病人本人吗？如果是你，你怎么想？ 你不能把医生跟普通人想的一样。 赵斌笑了笑。 如果是你我，必须清楚是什么病，必须活检，免疫组化的结果都拿来，肿瘤分型分期诊断清楚，全身的 PET CT 做一个，搞清楚到底有没有转移，死也要死得明明白白。 肝胆外科老总也跟着笑。 病人不一样，有些人他可能没说还抱着希望，觉得也不是什么大病，医生能给他治好，但是说出来了希望就灭了，求生欲没了，死得更快。 你这个方法适用的人群有区别。 住院总摇头。 你不说病人就真不清楚，现在谁也不是傻子，你查房时候的眼神语气都会有不同，周围人的反应都会因为病情发生改变。你看你这个家属知道自己父亲是肿瘤了，整个人都变得不一样了。之前进来的时候，我看他可能觉得自己老爸要好了，心情挺好的，还跟你说谢谢。出去的时候，年轻人背都驼了。你就算不说，病人看着这些事，心里也有数了。说得明白一些，也许他心里更透彻一些，能更好地做决定。 赵斌被他这一番话说得有点愣神。 是吗？说明白会更好些吗？